也没有露面。天哥转身的时候，已经把包背好了，沿着铁轨逆向奔跑着。他没有在地铁金利大酒店钻出来，而是反向选择上一站。几里外的地铁站的出口，在那里有一辆车，那是天哥最后的希望。然而没跑出几步，一只死寂无声的耳麦突然有反应了，先是电流的噪音，紧接着天哥听到了雷的惨叫声。他停住了脚步，在阴冷无风的隧道内转了一圈，然后猛地扯下了耳麦。惨叫声依旧存在，并且就在前方。天哥心中莫名其妙的一阵激动，向前狂奔着。天哥跑到前方的时候，却一个人影也没有。他吸了吸鼻子，却真实的嗅到了淡淡的血腥气，于是低声呼唤着田青和雷毅的名字。在这里，田青的声音在铁轨旁的排水明沟内响起了。田青和许刚还有雷毅三个人从排水明沟内坐起来，两只手电筒亮起。天哥这才看清，雷毅的嘴里咬着蒙面的帽子，脸上满是冷汗。走啊，不能停啊，后面有人。天哥上前把背包换给了许刚，小心地背起了雷毅。许刚气喘吁吁地说，你怎么跟过来的？其他人呢？天哥脑海里立即闪过了简七死不瞑目的眼睛，杨豪明痛苦扭曲的脸，还有那行没有写完的血字，小心麻风。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不过咱们肯定是被卖了。我想周世涵和马凤元是一伙的，但他们是谁的人呢？我在下一站外边有辆车，那你们又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因为背着雷一鸣的儿子，天哥理所当然的把雷一鸣排除在外。天哥背后的雷毅拼命地压抑着痛苦，但天哥分不清他是肉体的痛，还是因为队友背叛而产生的灵魂的痛。天哥感觉得到他在颤抖，无法抑制的颤抖。天青说，我们原来想从地铁金利大酒店站出去，但那边有我师弟的人，老子差点也挂了，没办法，这才往这边走的。天青这么说的时候，天哥才发现他胳膊上的血迹。天哥接着说，我有一种感觉，你师弟跟那个周世涵是一伙的。天哥迈过铁轨的时候突然停住了脚步，许刚和田青也都停下了，侧耳倾听。天哥拍了拍背后的雷毅，让他忍一会儿。隧道深处有金属的碰撞声，咣当咣当的响。天哥面部的肌肉禁不住跳动起来，因为那个声音转眼间就变成了低沉的轰隆隆的声音，似乎有地铁驶来了。天哥放声大吼，跑，前面就是卫星门，不能停，不能停。天青跑在最前面，找到了维修门的入口，根本来不及用万能钥匙开锁了，直接开枪打掉锁头。许刚把三个背包甩进了检修通道内，在回头的时候，地铁车头的强光已经隐约可见了。雷毅在天哥的背上挣扎着， 放开我，让我死了，记得给我报仇。 闭嘴，我天哥从来没有放弃过一个战友。天哥在巨响中吼叫着。检修通道就在眼前，而地铁的车头也从拐角处疾驶而来，强光让人的眼前白茫茫的一片，除地铁的轰隆隆的巨响，耳朵里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音了，甚至连站立都困难了。天哥吼叫着向前，计算着门的位置，跳起扑去。幸运的是，他和雷毅成功的脱险了。检修通道外，地铁列车通过的时候，带起的强风让人无法呼吸。